My Radio 獨立付費節目，鬱敏射馬主持，鬱敏、尤達、錢偉樂。 咁啊，三四重彩咧，我就即係都係啦，用翻呢只沙漠嘅永益線咧，就做複式馬膽，咁就三拖一二十二。 咁所以呢場咧就係 WinPay 投注就係只一號啊 Q 膽雙鴛鴦 Q 膽，亦都係咗一號，咁啊腳拖三四六九，三四重彩就互穿一三四六九。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馬後炮。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馬後炮啦，咁我哋就開始講翻咧，就啱啱過去嗰兩個賽日嘅賽事啦。咁首先就當然就係講翻禮拜六啦，上個禮拜六咁啊，即係都好少跑禮拜六。咁啊，啱啱呢個禮拜六咧，咁其實就係泥草混合賽。咁嗰日嘅特色咧，咁其實咧就係即係嗰十場馬咧，咁其實都即係有七場咧，咁就係潘頓同阿梁家俊包辦。咁尤其是梁家俊啦。咁就即係其實嗰日佢跑過三場，贏三場馬，咁包括我哋陣間講呢一場就係佢呢一場佢第一場，即係嗰日嘅第一 win 嚟嘅。咁就咁啊，即係陣間我哋即係都另外就仲佢三場之中咧，咁我哋都會講，我哋呢一節咧就會講佢贏嗰兩場馬，就分別就係第五場啦，即係呢個總場次啊四九五場嘅泥地一千八啦，咁同埋咧就係。那場第八場啊，即係嗰場一班千六，咁就係總場次四九八場。咁我哋咧嗱，先睇睇咧，即係呢一隻，即係呢一隻咧，清精彩千里咧，點樣可點樣喺臨埋尾咧就劏咗阿莫雷拉嘅只餵食格格，就等到阿次哥咧就拉唔到頭馬，我哋就睇片先啦。咦？點解冇聲嘅？咦？點解冇聲嘅？聽唔到聲喎。係。嗱，咁唔緊要啦，咁我講住先啦。咁啊，我由頭嚟過啦，由頭出過啦，由頭出過條片啦。咁啊，一出閘咧，咁其實嗱，精彩千里咧，就已經係一早就衝，一早就已經擺咗上嚟。咁啊，只餵食格格咧就涉咗埋欄啦，咁啊而家 check 住嗰只咧，嗰只九號馬咧就係嗰只嘅怪獸sorry 唔係嗰只嘅御風超影啦，咁啊而家咧就啱啱轉咗呢個銀轉咗呢個彎咧，咁啊而家前邊就係呢只精彩千里行頭啦，咁跟住咧就係只月木星光就緊咬住拍住，咁啊餵食格格其實呢個 box 位咧。就真係都 OK 嘅，咁跟住後邊咧就過少少就係嗰只御風超影啦。咁御風超影之後咧，咁就係嗰只嘅怪獸呢只嘅上普福滿啦。咁上普福滿之後咧就係只南莊瑞寶，南莊瑞寶再後啲咧，咁就係嗰只威利熱流，威利熱流再後邊咧，咁就已經係嗰啲榮華啦，尾四位置啦。咁尾三咧，咁就係嗰只如沐春風，尾二咧就係嗰只好腳頭，而包緊尾嗰只咧就咁就係嗰只咧嗰只喜迎運就完全冇乜走勢嘅。咁啊，剩翻七百米左緊啦。咁啊，嗰只咁嘅精彩千里咧，其實都一路撳住好輕鬆放咗喺頭啦。咁啊，跟住而家外邊嗰只嘅王者再又開始衝上嚟。咁但係呢只埋欄嗰只餵食格格咧，咁啊一路咧都係擠住個位就等緊出嚟啦。咁而家開始轉緊彎入直路啦。咁啊，呢只 精彩千里再彈得少少，有個零馬位噶嘛。而家外邊衝緊上嚟就係為食格格啦。咁呢度打兩邊咧，其實一路咧都逼緊佢。咁而家再入邊咧，就係嗰只榮冠大道就攝住個內欄衝緊上嚟。咁啊，剩翻最後200米左緊咧。咁啊，睇住呢只為食格格，以為可以過到只精彩千里。咁就揮精彩千里就揮 back 之下咧，就再彈翻得佢。咁啊，最後咧就贏咗呢場馬。咁啊，榮冠大道咧，咁呢個第三咧就都係好。好篤定咁樣咧，就即係無驚無險啦。咁啊，第四名咧，咁就係咧一路都係衝得麻麻地嗰只威利熱流啦。咁啊，後邊嗰啲啦，好似即係南莊瑞寶啊、月木榮畫啊嗰啲咧，咁都衝落去都係唔係咁多嘅。咁啊，都係即係都睇得好清楚啦。咁啊，呢度都係贏得都好清脆啦。嚇，咁啊，我哋可以睇埋個巡邏影片咁啊，都講翻呢一場馬。咁其實咧，即係呢場馬其實都贏在呢個梁家俊咧，佢嗰個機智啦。咁因為一路咧，佢都係即係一出閘就已經係用一個好主動嘅跑法。咁其實佢上一場贏佢贏呢個谷草千百咧，咁佢都係擺全便走，咁就段段有咧。咁啊，最後咧嗰場就以半個馬位就贏到最醒神同埋呢個南海策略。咁今次呢場咧，佢又再爆冷成功啦。咁啊，其實。為食格格咧喺埋邊咧，佢就其實都冇乜點跑錯，冇即係都跑啱曬。咁就係即係可能係真係爭情千八就真係爭少少。咁你睇到最後其實嗰末段嗰幾步咧，見到一度都係即係個勢就好似冚過咗佢。咁但係咧冚過佢之中咧，咁只嗰只精彩千里佢又可以揮 back。咁其實呢一對馬咧，咁其實即係仲喺翻呢個班咧。即係仲可以喺翻呢個班跑，但係突然間再可以喺三班、四班跑，咁其實都仲可以再留意嘅呢兩隻馬。咁啊，至於只榮冠大道啦，嗱咁啊，榮冠大道喺邊度咧？榮冠大道啦，而家係喺埋欄呢一隻啊，咁啊喺只南莊瑞寶嘅入邊啊。咁其實呢度你睇到落去咧，其實一路咧佢都係以呢一隻嘅為食格格就做假想敵嘅。咁啊，見到佢呢度照出嚟，咁啊，但係入邊有個空位，咁佢就喺入邊咧就等位。咁啊，俾個咁啊，而家睇到入到直鏡啦，咁你就會睇得清楚少少啦。咁啊，嗱，你見到呢度啦，咁啊，即係精彩千里就有個就一路沿住立啊，咁啊，見到啲榮冠大道佢喺入邊呢度有個空位啦。咁因為呢只精彩千里一路向外跑，嗱，咁你見到嚟啊兩者咧呢度咧，嗱嚟呢度咧，其實中間都有啲嘢，兩個喺度夾邊啊，嗱，莫雷拉同埋梁家俊，你呢度啱啱見到打咗咗邊，而家你見到梁家俊用隻手打只馬，咁樣揮 back 嘅，咁啊，即係其實都好犀利，再可以再睇多次。嗱呢度咧，嗱你見到呢度兩個就喺度隔緊邊啦。嗱呢度一打係啦，嗱見到跌咗，呢度已經跌咗邊啊。咁啊後邊潘頓就即係穩穩陣陣啦。咁啊一都唔理你啦。咁後邊就呢個第三都好篤定。咁但係呢只精彩千里都睇到喎，即係臨尾嗰幾步佢係即係鬥下雷神之下咧，咁佢都係用隻手都可以咁樣嚟嚟呢度，佢一係用隻手去用隻右手去打緊嗰只馬。然後就咁樣去揮 back， 咁其實呢場賽事佢都真係發揮得非常之好啦，可以翻嚟。嗱咁樣咧，就呢一場馬咁啊，其實都冇乜嘢即係特別爭議嘅地方嘅咁其實，咁但係咧就即係都係奈何啦。咁你呢只餵食格格即係咁樣輸，咁其實都係唔係咁抵。咁啊頭先都講過。睇翻你頭先都講過啦，咁啊其實幾隻馬，頭先嗰兩隻馬除咗呢兩隻幾隻馬要留意咗，咁頭先即係嗰只第三隻榮冠大道，其實你都睇得好清楚咧。咁其實榮冠即係又係葉楚航潘頓啦，咁咧即係其實都已經係即係幾次我哋喺度講緊葉楚航呢個馬房嘅時候，即係嗰啲搏殺嘅信號啦，咁啊其實都可以值得留，即係都可以更加要提再一次要提你哋咧，即係佢依家呢排就即係。一揾潘頓咧，咁就一定係即係一定係搏殺噶啦。咁啊，即係呢次佢又係咁啱啱，好似啱啱禮拜三啦。咁頭場嗰只蒜頭爺爺咁啊，又係潘頓。咁跟住後邊嗰啲葉楚航啊，滾其他人跑呢個，全部真係都唔喺度嘅。咁所以呢只馬，即係你哋都要即係你要留，即係如果你要留意葉楚航嘅馬，你都要即係要留意下佢係咪揾阿潘頓跑。即係而家連即係有陣時連潘寧輝都未必贏到嘅，咁所以呢個對大家都要備忘啦。咁都係再講啦。咁啊，只為食格格咧，咁啊嗰場呢場跑咗個第二咧，咁其實咧都已經係加咗佢61分，咁即係嚟緊嗰場咧就要上三班跑。嗱，咁啊睇下啦，即係如果佢上三班跑， 咁啊，如果真係有即係咩輕磅，就可能會再好走啲嘅。咁啊，即係睇下佢嚟緊嘅部署係點樣啦。咁但係呢只馬應該都仲可以再跟。咁至於贏嗰只精彩千里咧，咁啊贏呢場贏咗馬之後咧，就加咗個六分啊，咁啊五馬四，咁最足仲可以喺四班跑，喺四班仲可以孭翻120零磅，120、126、127咁上下。咁其實下一場佢再跑咧，都要及實佢嘅呢只馬。好啦，咁啊，我哋跟住咧就講下即係贏睇完呢一場梁家俊贏嘅第一場 win 啦。咁我哋跟住就要睇呢一場啦，總場次498場嘅呢一場一班千六米嗱。咁呢場一班千六米咧。咁其實特別嘅地方咧，咁當然啦，即係其實賽前呢，即係賽前我哋嘅癲狗馬膽都係俾只精明才子嘅，即係都要賣一賣廣告。咁啊，呢只精明才子咁其實就即係喺今次點解佢會咁樣可以贏得咁清脆利，贏得咁即出色？咁同埋就話其實賽前即係有訪問過阿羅富全嘅，有啲傳媒。咁當時佢哋即係嗰日羅富全出三隻啦，嗰場馬咁啊，達龍區、精明才子同埋再遇歸來咁，仲有隻奔雷啊，唔好意思，四隻啊，兵分四路。咁其實咧，佢自己都係覺得呢隻精明才子就跑得好嘅。咁我哋不如睇下佢點跑法啦。嗱，咁一出閘啦，咁啊，嗱埋欄嗰只再遇歸來就即係掟咗，即係慢咗啲。咁而家出邊最外邊咧就係嗰只安琪啦。咁而家一路加速，一路咧就慢慢埋欄啦。咁而家貼住欄埋邊咧就係嗰只信心保證啦。咁出邊外邊就係嗰只嘉應之星。咁啊，跟住再後啲咧就係呢個智翠雙頭出邊咧就係嗰只達龍區啦。咁啊，而家就嗰只再遇歸來咧就扣住咧就墮咗去後邊，咁啊隔離咧就係嗰匹精明才子，咁精明才子後即係後邊咧貼住欄咧就係呢只友誼志好啦，咁外邊就係嗰匹嘅百步穿雲，咁跟住咧就尾耳就係即係奔雷，咁包尾咧就係即係達協霸神區，咁而家其實差唔多走咗一半路程，咁而家就安琪咧就貼住欄咧就都係鬥住咁樣放啦，咁啊外邊出邊二三疊就係、是。呢、這個嘉應之星同埋達龍區啦，咁啊埋欄後邊咧，咁就係信心保證，跟住外邊就係只智翠雙頭，咁啊只精明才子就跟住只智翠雙頭後邊就慢慢而家就移緊出去，就走入直路啦。咁啊，跟住再後啲咧就係只百步穿雲啊，同埋只友誼志好，咁啊包尾咧就有隻奔雷嘅。咁而家就個直路400米，咁啊安琪咧仲有少少，咁而家咧就呢只智翠雙頭就率先發難啦，咁但係後邊咧，而家外邊呢個精明才子就開始打下一邊打一邊，就開始越衝刺。咁啊，再後啲咧就友誼志好啊，衝落又唔係咁多啊，剩翻100零米左右咧。呢幾步咧，梁家俊駛咗兩邊，咁啊，即係精明才子交咗好反應啊。咁啊，即係最後咧，就喺終點前咧就過咗埋邊啲馬，就啱啱就贏就爆咗呢個冷門啦。咁啊，第二咧就係呢只協霸神區就貼住欄衝上嚟啦。咁啊，外邊嘅。安琪就仲頂得多翻個第三，咁啊第四就係再遇歸來，咁啊呢一隻嘅友誼志好大熱門咧，就只要跑翻個第五翻嚟嘅啫。嗱，咁其實呢一場馬咁其實都可以好簡單咁解釋啊。咁其實真係其實呢喺呢一堆馬之中，咁其實就嚴格嚟講，即係話喺香港，即係呢一堆馬之中喺香港能夠贏到級制賽嘅，咁啊算係。都係得翻啲可以翻嚟啦，就得翻呢一隻嘅精明才子，因為記得佢係贏一月杯噶嘛，係咪？咁啊，跟住啦，咁啊，所以佢變咗佢之前嗰幾場其實對嗰啲對手其實都係相當之硬淨，咁都可以講俾大家聽啦。嗱，即係今季開始啦，咁啊沙田錦標就對住啲跳出香港夏威夷。咁跟住之後咧，就到呢個馬會一里錦標咧，咁就跑過第四啦。咁嗰場都係即係平榜。就兩個馬位就輸俾夏威夷嘉應之星美麗傳承，咁你如果咁你跟住到香港一里錦標啦，咁其實嗰場就輸得遠啲啦，因為嗰場就對手又太強啦，咁啊嗰個唔好講。咁但係跟住之後你一月再跑一月杯就都係輸俾啲幸福分享，咁而幸福分享協霸神區，咁跟住之後啦再跑百周年紀念平嗰場1800。咁都係以三個馬位，即係當然佢讓榜啦、受讓啦，就輸三個馬位輸俾只時時精彩。咁所以其實你嚟到呢一度咧，跑翻呢個一班賽咧，咁根本都已經冇曬頭先我講嗰啲咩時時精彩啊、幸福分享、呢、這個 夏威夷啊，跳出香港仲讚火星呢啲馬，或者甚至乎美麗傳承。咁佢翻翻嚟呢度，其實佢呢個路程亦都係好正宗，咁所以咧佢呢場馬其實都贏得都係相當之合理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隻馬即係咧呢場咁樣爆成功爆冷咧，咁啊真係要再睇啦。因為呢場贏咗之後咧，咁其實佢都加咗分去到即係八一分咗110几分噶啦，咁所以咧就都要再睇，即系都系跟住都系要向啲即系平榜赛啊，或者嗱加到114分，即系呢场系加咗个5分，咁其实都即系跟住佢嘅，其实出路都系难搞，咁啊所以都系要即系要睇下佢啦。咁我但我估计呢只马将都系会谂住系会跑呢、這个冠军一哩赛。即係都未定嚇，咁、啊、所以但係中間如果呢啲分你而家去到114分，咁其實都出路都係唔係咁多，咁可能季尾跑嗰場獅子山錦標，咁可能都係一個出路啦。咁呢只馬要睇住啦。咁另外就係、是、即係其實再遇歸來啊，其實呢場馬佢都其實都跑得都唔算曳，咁係真係有係即係幾隻馬一齊衝翻嚟就爭啲運，因為其實你頭五名。頭四名都係一條頸翻嚟嘅啫嘛，即係所以變咗都係群區密籠呢啲，再呢啲其實都係輪流贏。咁至於啦，只熱門嘅友誼之好咧，嗱咁啊，今次就即係初上頂，初上一班。咁啊，即係咧，其實佢本身佢又唔係話跑得太差。咁只不過真係咧，可能咧，即係今次需要初上頂班咧，佢就要適應翻一場一班步速。咁其實跟住其實嚟緊，如果佢啲而家佢咁樣，即係又可以翻，又可以喺二班跑，又孭翻重磅咧，其實都。即係都有威力，咁甚至乎你話如果佢再上翻跑翻啲一班賽，又係咩輕磅，咁其實呢只馬都仲可以再跟進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只友誼之好咧，都係要 mark 住，因為呢只我都覺得係即係有能力接班，即係成為新一里嘅新一代嘅一里王嘅，咁啊呢幾隻都要注意啦，咁其實都即係賽後報告都冇乜特別，咁因為都係講頭先嗰度就係話，即係嗰個嘉應之星搶口，就跟住就話佢未能夠以勁勢衝刺，其實大致都冇乜特別呢個場馬。咁我哋呢次休息一陣先，咁翻到嚟咧，我哋繼續講翻禮拜六嘅賽事。